一颗滚烫的心啊，暖得

我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自说是能为国一样，官兵情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去潮来，